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31集。自从那场君子协定，沈西简直变了个人，高一六班全体老师惊掉下巴。沈西无比努力学习，而且也不熊了，要说是受期中刺激也不像啊，毕竟已经过去了很久啊。沈西三个同寝表示，沈西每天3点才睡，7点起床，不吃早饭直接上课，只有4个小时休息，一回宿舍立马做题，除了撒尿不挪地方。至于周六周日死都叫不出去，室友都说比吸毒还猛。至于白天，沈西也不再玩，不再扯淡，不再逃课，全程念书。不过他与夏九家方法不同，夏九家认真听讲记录，而沈西觉得浪费时间，用一只耳朵随意听听，把主要精力置于自己刷题。语文课写数学，数学课写英语，英语课写物理，物理课写化学，他一口气买 N 多题，每天低头不停地算。 沈哥，您被魂穿了吗？ 沈哥，你不要吓唬咱们呀。 沈哥难道中了病毒？ 滚一边去，这里没有时间，你们自由活动。 哦。 沈西谨守承诺，不再发情书，也不再讲情话，给了夏九家最想要的距离。只是每天睡前，沈西都会把当天的全部战果拍照并发给夏九家。不得不说呀，学神发起狠来和学渣发起狠来天差地别。学神本来做题就快，同样一个晚上，学渣做2套题，学神能刷10套题。于是每天晚上，夏九家都会震惊地看到沈西昨晚又把每科教辅各写2套。沈西有许多材料，王后雄学案教材完全解读等等，对于一看就会的题，沈西通常跳过，只做那些有趣的题，最后核对答案。此外，沈西还会背诵中文英文的词汇和句子，而在每天10几张甚至几十张写着字的书页和卷子的照片后边，沈西只会写一句话：今天还是喜欢。再无任何骚话，每次都是今天还是喜欢，千篇一律，毫无变化。然而那即使是沈西每天没有14、15个小时也没法写完的题的照片，配上今天还是喜欢的文字，在夏九家看来，反而是比之前那些长长长长的微信还令人心慌。夏九家也有危机感，他平时不熬夜学习，甚至说晚自习后都不念书，他只写学校发的教辅卷子，还有老师推荐的书，觉得这些已经足够。学校很有经验，会选最好的题，其他教辅的知识点恐怕基本已被覆盖。不过在沈西的压力之下，夏九家也买了点书，挤出下课、午休、晚休时间做做，倒也见到几道新题，心里觉得那个约定真的是 perfect， 竟让自己又有进步了。月考之前，夏九家去外面一家文具店里买笔，正好碰到沈西。夏九家不理，浅浅打了一个招呼，便转回头去装作毫不在意，叫老板把4种黑色中性笔都拿出来给他试。对于这次月考，他很谨慎，比期中还要谨慎，万一翻车 还要搭上自己，把自己送给沈西谈恋爱处对象，非常可怕。因此特意出来买笔，就像刀剑对于战士，球杆球拍对于球员一样，铅笔水笔对于考生来说也是搭档，极其重要。老板把笔逐个掏出，夏九家一支一支的试，他没太思考，直接就用必备课文《竹之武退秦师》试笔。先用第一支笔在硬白纸上写福晋何晏之友，一开始因为没有用过，墨水并未下来，福字没有写上。夏九家反复几遍，才在刚才那些没墨水的福字上面成功写出一个很正常的福字。接着夏九家换第二支笔，另起一行写既东风正，又欲似其西风。因为是要试笔，夏九家字写得很大，行间距也大。第三支笔若不缺琴，将焉取之。第四支笔缺琴以力尽，为君图之。各写一句以后，夏九家决定买这第四支笔，手感最好，写得流畅。夏九家字比较秀美，四行下来字赏心悦目，除了那个福字，因为不下水儿，来回勾抹显得突兀。沈西凑近看了一眼， 哇哦，有两个字儿相当难看呐。 两个？哪两个？哪有两个？除了夫还有什么？ 还有一个。 夏九家皱眉，他是完美主义，此时听沈西这样一讲有些别扭难受。 干什么都要完美。 沈西好像注意到了皮洞露出来的表情，嘴角一勾，一只胳膊搭着柜台轻轻靠着，没穿校服，腰带将腰部勾勒出美好的线条。 小皮洞，去过苏州狮子林吗？ 没有。 我去过。 你去过就去过呗，显摆什么？ 别急呀，苏州狮子林呢有一座真趣亭，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在那附近闲逛呢，忽然一时兴起，哎，叫人备好笔墨，挥墨刺字，留下墨宝，写下了真有趣杂字儿。写完却感后悔，觉得庸俗不堪。当时那个状元黄喜就在一边陪嫁，揣摩到了乾隆想法，便说自己一贫如洗，请皇上把中间有字赏给他用。于是这个乾隆顺水推舟，单独留下真趣二字，立即由俗变雅，意境全然不同。乾隆走后，地方官员建造亭阁，就是真趣亭。 夏九家愣愣看着，不明所以。沈西又笑，竟很英俊。 所以吧，既然您老不大高兴，那俩字儿赐给我了，好吗？ 行。话说，到底哪两个字写的不好？ 沈西伸手抽出了一根粉色水笔，拔开笔帽放在一边，又用长长的手指按着夏九家的那张硬纸，微微向自己的方向挪了一点，右手手腕一抖，在福字上画了一个圆圈。 这个， 我知道。还有呢？ 这个字儿送给我了。 还有。沈西拉了一个长音，手腕轻晃，握着笔尖缓缓下移到第四行，缺琴以力尽，为君图之，那句在君上面又画了一个圆圈。 还有这个， 看出上当，夏九家不发一言。可沈西没有发情书讲情话，他也不能开骂。那个君字固然没有写得很好，可也没有写得不好，和别的差不太多。 好嘞，你答应的，这两个字送给我了。 事到如今又不能反悔，当吃了吐，夏九家只能不做任何表示，其实就是默认。沈西几根手指指尖放在柜台玻璃上轻磕几下。 老板，一把裁纸刀。 老板是名女性，大约50多岁，不明所以将一把裁纸刀递到沈西手上。 8.8块。 再来一把格尺。 哪种啊？ 最便宜的。 给，6.8块。 谢了啊。 沈西动作很慢，咔的一声将刀尖推出一点，用格尺比着福字左缘，很小心地在硬纸上下刀，确保割的直线不会划到别处。上下左右四刀，沈西刀尖一挑，将那福字挑了出来放在一边，又去割另外一个君字。而夏九家没有办法，只能站在一边默默地看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